一工作该怎么分头？哦，原来就像爱情，没有谁先谁后。

than be the one who's stronger.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.

是悠悠的淡淡，每颗蓝蓝

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